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3集，离别一。 来娶你了，沈娇娇。 谢景行的语气漫不经心，自马上伸手出来的姿态却极为认真。这么潇洒张狂，视礼法如无物，却让人觉得仿佛天地万物都寂静下来。只有这男人的模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底，让人见之难忘。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，沈妙蒙着盖头什么都瞧不见，只能听到自前面传来的声音。他本能地仰起头，下一刻却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托起，有什么东西被戴在了指尖处。微凉轻柔的触感，他有些茫然，周围的人却是倒抽一口凉气。历代亲王都是有自己的班制的，班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，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象征。用这个班制可以随意号令手下的人。当然，本来的皇亲贵族走到哪儿，大家都是认识的，倒也不必用这个班制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把象征着亲王身份的班制送给别人的。这送出去的可不仅仅只是个班制，这意味着瑞王将自己随意调动手下的权力都交给了沈庙。沈庙有了这个班制，众人看他就和看瑞王没有什么两样。这是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，可他让给的是一个女人。见过疼媳妇儿的，却没有见过这般疼的。周围那些年轻的小姐们羡慕嫉妒极了。这瑞王虽然戴着面具，却是风姿无限。本来身份就高贵，他出手大方。他们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，就是瑞王如此优秀，身边自然莺莺燕燕众多。沈庙又不是什么天姿国色，定然会很快被瑞王厌弃。谁知道新郎官直接就用事实打了他们的脸。这世上大约还是第一次见人这么宠妻子的，怎么偏偏就是沈家五小姐这样好命呢？也不知道前世修了什么福气。然而世上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众人都万万想不到沈庙前生经历的那些事情了。瑞王将扳指戴到沈庙的手上，薄唇一挑，微微俯身，一个吻就印在沈庙的手背上。手背上酥酥麻麻的触感，沈庙自然猜到了那是什么，不由得脸上一红。好在盖头蒙着，众人倒也看不见他的窘状。瑞王直起身，梅娘子连忙笑着唱道： 进聘礼，抬嫁妆。 抬完嫁妆之后，做母亲的就要亲自为新嫁娘吃麻团子。团子做得小小的，里头混了花生、莲子、芝麻，寓意早生贵子。罗雪燕拿小勺舀了，沈妙微微掀开盖头的一角，吞下罗雪燕喂的麻团。罗雪燕眼眶有些湿润。 娇娇，嫁人后千万不要委屈自己。哼。 沈妙心中也跟着异动，说道：醒得了，娘。沈信背过身去，悄悄抹了一把眼角的泪。他一个大男人，又是领了无数士兵的将领，当着别人的面流泪自然不像话，然而他心里却十分难过。对于沈妙，沈信总觉得亏欠良多，尤其是那一日和谢景行的对话，他才晓得，一直以为他们把沈庙长养在温室里，却不知道温室里蛇虫鼠蚁更多， 在无人发现的那些岁月中，他就渐渐地长大了。还来不及补偿，还来不及做些什么，沈妙就要嫁人了。从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到牙牙学语的小姑娘，再到如今亭亭玉立的新嫁娘，沈信感慨良多。沈秋走过来，新娘的兄弟要负责把新娘背上花轿的。沈妙趴在沈秋背上，沈秋走得格外缓慢，一边走一边低声道： 妹妹，你太瘦了，要是嫁到大梁，等我再见你的时候，只要比今日瘦了一毫，我都要去找瑞王算账。快给我生个侄女吧，侄子也行。 沈秋的声音憨憨的，哪有战场上铁血勇武啊，他道： 我会来看你的。 沈妙把头埋在沈秋的脖子里，像小时候撒娇那样对他说道：一定要。马背上的瑞王看着这一幕，眉心狠狠一跳。等沈秋把沈妙背上花轿，花轿落帘之后，为娘子就唱开了： 天下之盛世，莫如婚嫁之喜，君不闻圣者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亦不改其乐，三月而不为人乎？郎君如是，呵，美哉，沈家五娘也。女娲之初，炼万石于补天，修灼灼于其表，化真真于其里，真乃窈窕之淑女也。天生争民，有物有则，郎君仪表堂堂，举止有若雁塔，虽涉芸芸之众而不改其真。沈家五娘者，名其定经人士，常以怀古柔情，温婉贤淑，绝书离俗，妖冶贤都，其貌神端庄，举止矜持有度，纵使西子之容，犹未能及也。今日结秦晋之好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一阳出动，二性和谐，庆三多，聚四美，五世其昌征奉补，六礼继承，七贤必及，凑八者歌九和，十全无缺献鸾和，一对璧人刘小影，无双国士立良缘，起花轿，驾喜成。 梅娘子的声音本就喜气清亮，唱词又好听，一唱完毕，众人纷纷鼓掌叫好。外头准备的下人们哭得将贴着金箔的铜板钱币往外头抛洒，一把把的煞是好看。人群一拥而上，口中说着吉祥话，一边纷纷抢夺喜钱和糖块，端的是热闹非凡。沈妙坐在花轿里，虽然看不到外头是什么场面，却能将周围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，热热闹闹的，让他的心里也跟着忐忑起来。他安慰自己，又不是头一回上花轿，有什么可紧张的。然而再来一回，他的手还是有些止不住的颤抖，低下头却瞧见指尖那枚白玉扳指闪烁着莹润光洁的色彩，忍不住伸手摸了。外头的轿夫们开始抬花轿了，谢景行找来的轿夫自然都是好的，花轿抬得很稳，一点也不晃荡。瑞王坐在高头大马上，走在最前面，马匹的身上挂着红绸做成的大花，显得十分神气。他姿态懒散却优雅，所到之处全是百姓欢呼笑闹，这其实是很可贵的，因为瑞王并非名气人士，加之大梁如今和名气的关系也十分微妙。可即便如此，百姓们似乎对瑞王还是多有尊崇，或许是对方出手大方，或许是有的人瞧着也令人觉得舒适， 总归瑞王娶妻也算得上万民同欢了。瑞王的身后就是轿夫们抬着的花轿，两边瑞王府的车马队不住地往外撒着喜钱。听闻今日瑞王成亲是要绕着整个定京城走一遭的，这一路走一路撒钱，未免也实在是太过大方了。再往后的就是沈家的嫁妆队，沈家到底不如瑞王那般张狂，箱子处理得好好的，众人数了数，一共是50台，恰好是瑞王送来聘礼的一半。这嫁妆虽然比不上瑞王给的聘礼，但也绝对不算少了。要知道太子成亲太子妃的陪嫁也不过42台，沈家还足足多了8台。最重要的是沈家并不是富商之家，虽然宽裕，却也绝对不是富得流油。这般作态也足以说明沈庙在沈姓夫妇心中的地位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